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同我一起主持呢个节目嘅呢就是有 Jeffy 啦。 Hello。 好啦，咁样呢就我哋今日呢其实已经是有一个题目呢是讲咗好多个礼拜㗎啦，应该今日呢冇记错是第五讲啦，就是资本主义的秘密嘅。咁、今次呢我都話係慢慢攤開嚟呢嚟講呢，希望大家就係比較易於吸收嘅。咁可能過程入面呢係有少少重複不過唔緊要啦，溫故知新嘛，係咪咁不過呢就今日呢我想即係作為一個開場白呢，想大家諗一諗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今日好多時聽新聞或者係政府即係公布一啲我哋個經濟數據狀況咁樣啦，或者講一啲政策嘅問題呢，間唔中我哋都會聽到呢一個名詞叫做自雇人士，係咪、所謂 self-employed。咁今時今日嚟講呢，我哋聽見呢個咁樣名詞呢就覺得哇，自雇就喺我哋呢個社會入面嚟講呢，今時今日呢其實係一個你話係一個常規定係一個例外呀？ 其實一半常規一半例外喎、因為而家嘅自雇人士已經同以前嘅自雇人士個定義有啲唔同啦。 點樣唔同法呢？可唔可以講 講啦。以前呢我當開頭聽嗰陣時呢、就覺得自雇人士係自己開公司嗰啲嘅。譬如佢自己有一盤生意。 係 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呢我哋會睇到好多公司呢佢都用自雇人士呢個名呢嚟、去請一啲員工。但係呢佢請一啲員工呢佢係用自雇人士嘅形式啦。咁佢就可以避開好多譬如強積金勞工福利嗰啲問題嗰啲嘢。咁所以呢係啦，所以唔能夠講話呢個究竟係咩意思啦。 嗱你講呢樣嘢就好真嘅，亦都反映到我哋呢個現實社會入面呢，即係其實好多做老闆呢啲呢其實就係、即係想攞曬啲著數，但係就唔負嗰個應有嘅責任。咁所以呢其實係一種嘅可以話係法律啦，走法律啦、門騙嘅手法嚟嘅，亦都係一個即係可以話壓榨啲工人、明明呢嗰個係受雇人士，你就話佢係自雇人士咁、你呢個帶出呢個點呢一點係非常之好咁、但係我所講嘅呢就係真係真真正正嘅自雇人士啦、即係你唔係打工嘅、你係冇老闆嘅，咁你就算係我哋成日都講笑下喺街邊買一檔嘅鹹脆花生咁樣啦，或者你開間小小嘅雲吞麵檔咁樣啦，就是、自雇人士啦，係咪或者呢即係你自己喺屋企做啲嘢然攞出去賣嘅咁、當然呢個就比較難啲啦而家嚟講咁，但係都有嘅，咁呢叫自雇人士。咁但係確實呢如果從呢個定義嚟去睇真正嘅自雇人士呢，喺我哋而家呢個社會入面呢，唔淨止香港，係全世界呢其實是屬於這個例外而不是常規的，必定是。即是說我們現在來講呢，絕大部分的人呢講得簡單一點，不打工呢就沒有飯吃的了。是不是我們呢是真的需要工作。咁所以亦都係點解世界各國嘅政府呢對於呢個失業嘅問題係咁重視咁解啦，係咪即係失業就係即係冇工開，即係搵唔到工作啦，冇人請啦，係咪咁你冇個工作嘅時期就冇收入，冇收入呢就真係可以餓死㗎喎、理論上我哋呢個基本上就係要靠收入，即係金錢㗎嘛，係咪但係大家其實呢如果我哋退後一步用一個即係長遠嘅歷史嘅眼光宏觀咁睇，其實喺人類嘅歷史入面，即係我哋唔好講到話幾百萬年嘅進化嗰啲咁樣啦，係真係講就算係農業革命一萬年多啲以嚟這個這樣的歷史呢，其實自雇人士呢才是常規，受雇人士呢才是例外的。大家可能呢即是未試過嘗試從這個角度去想，但是一講出來呢其實大家就明白了。講真的，我舉一個簡單的數據大家就知道了。現在來講呢就聯合國呢就踏入21世紀之後沒多久了，他就宣布一個數字，就是講都市化的問題。就是話呢就是人類呢踏入21世紀之後頭嗰幾年我唔記得了，其實呢就已經啦嗰、那個住喺都市嘅人口呢係超過咗 50% 啦，即係一半啦，即係每兩個人呢就有一個住喺呢個都市啦。咁但係呢個都市化呢其實係進展得好厲害嘅，即係過去100年啦或者百幾年。咁我睇返個數據呢，原來呢就網上嚟抄啦，原來1900年的時期呢，當然的學者呢來去推斷呢，那些數據顯示呢全球的都市化呢其實只不過是 13% 左右而已。 失業假。 即係100個人入面呢，只有13個呢係住喺都市嘅。OK， 大家諗下，當你唔住喺都市，即係住喺邊呀？即係住喺農村囉，係咪呀？但係住喺農村嚟講嘅人呢，其實絕大部分呢係自雇定係受雇嘅呢？ 就係自雇。 就係自雇，係咪？即係佢就係農民嚟嘅，基本上就係、係咪？當然你唔係話農村入面係完全冇受雇，一定有，但係絕大部分係自雇。咁你諗下，其實係好晚近嘅事咗，即係話即係我哋大部分人而家都係受雇啦。以中國為例，仲犀利。我好記得我係1997年7月香港回歸嗰個月，我就喺澳洲嗰時候，我住喺 Sydney 嘅，咁就返咗去大陸，喺北京呢就住足一個月、就喺北京就做一個所謂叫做野外嘅研究嘅考察，就係、為我個博士論文做嘅。咁當其時呢，我同好多人傾過偈，當地人啊，我探訪咗18個唔同嘅機構，包括好幾間嘅大學啦，北大啊、清華啊、郵電大學啊嗰啲都有。咁但係同佢哋傾開偈嘅時期呢，其中有幾個呢，佢好慨嘆咁講嘅，成日呢就曲呢樣嘢。佢就話：唉，其實講我哋，因為我個主題就係講信息化對中國個市民社會嘅影響啊，咁就即係其實講互聯網嘅興起。咁但係呢，佢哋成日呢就拋出一個數字，唉，我哋中國啊，其實而家呢仲有1/3嘅人呢 係 農民。唔係點樣冇得上網啊？其實嗰陣時我返返去1997年嘅時期啊，全個中國呢上網嘅人數係150,000啊。 真係0.1%。 唔使講啊，零到都唔知啊，但而家嚟講係好多億啦已經下，即係以億計啦，諗下150,000去到好多億啦，即係佢嗰個淨係坐直升機或者係坐火箭。但我唔係講呢個，我就係話佢話我哋呢有2/3仲係農民，仲係住喺農村嘅。不過啱啱喺2年前呢，即係中國公布咗一個數字啦，就係、話原來喺中國，即使喺中國呢，而家嗰個嘅都市化嘅程度呢亦都已經去到 50%。即係話呢，而家有一半嘅人係住喺都市啦。咁就話住喺農村嘅呢就係佔一半啫，咁樣係咪？咁你真係好犀利喎，其實佢係慢咗世界嗰個平均係10年，啱啱10年，聯合國嗰個數字早佢10年。咁即係話我哋而家呢都有一半呢係住喺呢個都市。咁但係仍然有一半係住喺農村喎、係咪？即係話呢，其實呢嗰度仍然有好多呢係自雇嘅。咁當然呢個自雇呢，其實嗰個情況係非常之複雜嘅，即係如果大家要真係研究農村嘅狀況，根本都寫幾十本書都得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再睇返早啲，係咪200年前、500年前，係咪？或者係1000年前，或者2000年前、3000年前、4000年前，唔使講啦，其實真係人類即使係踏進呢個所謂農業革命啊，即係文明崛興之後呢個社會呢，其實絕大部分嘅時間呢，絕大部分嘅人呢 都係自雇， 都係自雇嘅。而我哋而家變咗大部分人都係打工仔，即係冇工就冇飯開嘅話呢，其實係好晚近嘅事。咁呢個晚近嘅事呢，其實就係同資本主義嘅興起呢係絕對相關嘅，就係因為資本主義嘅興起啦。咁嗰個問題呢，就係話而家嚟講，我哋知道基本上呢，呢個社會上面嗰個掌握咗呢個生產嘅資料即係資金啦、廠房啦、所有嘅機器啦、設備啦，咁樣樣係咪？基本上就係只係好佔好少嘅人，嗰啲人呢當然啦，即係喺主流經濟學入面嚟講呢，我哋嗰啲呢就係話係叫做企業家或者實業家啦，如果你以前係以呢個生產為主嘅即係製造業為主嗰啲叫實業家，或者呢咁就再推而廣之叫企業家。咁啲企業家嚟講呢，就係攞啲錢出嚟就進行投資於是呢就係頭先講啦有廠房有機器咁樣，然之後請啲人呢就係進行呢個生產咁雖然而家嚟講呢係當然我哋個服務行業所謂第三產業啦，就好蓬勃好發達啦，係咪？香港嚟講個佔嘅百分比越嚟緊要啦，但係個模式基本上都一樣嘅，即係好簡單，就算我開間旅行社，咁旅行社就唔係一個製造業啦，係一個服務行業啦，好明顯都係一樣嘅，其實個模式係咪？就係有一個老闆佢有資金出嚟，咁於是呢佢就投資就開間旅行社就租呢啲咁樣嘅辦公室然後呢又要去可能要去租啲好多設備當然如果你真係旅行嘅時期可能又要租車嗰啲啦，唔使講啦咁樣呢就嚟請好多人，跟住請好多人啦，咁都係嗰啲受雇嘅員工㗎嘛。咁所以其實個模式一樣嘅，即係就算你話製造業，因為而家我哋叫服務業呢，其實基本上係冇改變到呢個根本嘅模式。但係呢個模式呢仲有一樣嘢話，就係話嗰啲嘅受雇嘅人呢 有一個好關鍵嘅，就係話其實佢基本上咧，佢嘅生計咧係完全就係靠 份糧啦， 就係嗰份糧啦，冇錯啦。左右頭嗰份糧就係嗰個工資啦，我哋叫做或者薪酬啊、工資乜都好啦，係嘛？咁其實咧，如果當然係按照馬克思嗰個咁樣嘅術語咧，其實就係佢唯一能夠出賣嘅就係佢嘅勞動。當然呢個勞動我哋又要講清楚喎，唔係話一定話哇我去揼石仔啊、打鐵啊、擔擔抬抬先叫勞動喎，或者喺工廠入面啊咁樣先叫勞動。咁你基本上嚟講，你延伸出去，其實咁你喺呢個酒店嗰個前台接待咁啊勞動啦，係嘛？你喺呢、這個這個旅行社咁你接待啲人又係啦，咁你帶團出發嗰啲都係勞動嚟㗎嘛。就算你而家嚟講，我哋話你係一個會計師都係一個勞動嚟㗎，係咪？你同人做一盤數啊，咁你或者你係呢一個一個程式設計師，即係軟件設計師，其實嘩嗰、那個都係勞動㗎嘛。所以我哋一般嚟講有所謂體力勞動同埋努力勞動㗎嘛，係咪？體力勞動勞都係一種勞動嚟㗎。咁即係話呢，其實你基本上呢是唯有是可以出賣你這個勞動呢，你才可以維持你的生計的。你是沒有第二樣東西賣的了，是吧？咁所以呢，這個就是資本主義的最根本的特色。咁你以前來講呢，剛才講到話所謂即係人類歷史上面呢，大部分時間呢啲人呢都是自顧的呢，就是話佢自己是擁有佢嗰個生產的資料的。咁當然呢個生產資料呢最基本的作為一個即係農業社會一個農民呢，就是佢個土地啦，是嗎？咁同埋佢所有嘅基本設備啦，佢間屋係屬於佢嘅，分分鐘佢親手起嘅添，係嗎？咁佢嗰隻牛係屬於佢嘅，豬欄嗰隻豬係屬於佢嘅，咁啲雞係屬於佢嘅，咁所以呢即係啲雞蛋呢生咗佢出嚟可以攞去賣，田入面種啲嘢攞出嚟攞可以出去攞去賣，係咪呀？咁樣即係如果有牛啊牛奶都可以啦，不過雖然中國人就好少飲牛奶啦，反而外國係啦，係嗎？咁所以即係話呢啲生產資料其實基本上呢就係嗰個生產者佢自己擁有嘅。咁當然啊，佢作為一個生產者，一個 producer， 亦都係一個消費者啦，即係如果用現代術語、經濟學術語咧，佢都係一個 consumer 啦。但係佢 consume 翻自己生產嘅嘢啊嘛，佢種嘅嘢出嚟就主要俾自己食啦。咁當然咧，食唔曬攞出去賣啦，可以換第二樣嘢啦，係嘛？咁樣咧，譬如佢自己揼張凳出嚟，基本上俾自己坐啦，當然有啲人好叻嘅手工嘅，咁佢就揼多幾張啊，出去賣又可以換第二樣嘢啦，係嘛？咁所以嗱，講翻市場經濟、市場交易呢樣嘢喺人類嘅文明啊，即係崛起之後呢，相信亦都好早亦都出現了。但係個關鍵就喺呢度啊 ,Jeffy。就係話呢個市場經濟或者一個交易呢，其實基本上呢係佔佢哋嗰個主體嘅經濟活動呢係一小部分嘅啫。即係對大部分人嚟講，即係喺好長時間嚟講。咁呢佢呢個咁樣嘅市場交易呢，特別呢以前未有金錢，即係未有貨幣發明嘅時期呢，就更加呢就是、我哋叫做以物即係易物啦，係咪啊？我哋叫英文叫 barter economy 啊 ，barter barter 啊，咁有少少咪就係類似細蚊仔換郵票咯，係咪啊？咁雖然咧，而家我知道好少人集郵，可能係換唔知乜嘢啦，即係你嗰啲閃卡啦咁樣啦，唔知啦嚇，或者嗰啲咩公仔啊，咁但係咧，其實呢個咧就大家呢個以物易物咧，完全係一種咧係你情我願嘅互通有無嘅。咁而個目的咧，基本上咧係為到令到我哋嘅生活咧更多姿多彩。更加豐足，係咪啊？咁所以亦都當然呢個呢係有佢分工嘅成分啊，有啲分工呢係被逼嘅，我都講過好多次啦。譬如你係住喺海邊打魚嘅，你就住喺山入面捉兔仔嘅，咁於是打魚嘅又想食下兔肉，捉兔仔嘅又想食下海鮮，咁於是大家交換，大家都好囉，大家 happy 啦，係咪？咁所以呢樣嘢呢，即係呢個所謂分工呢，其實係自然界個環境使然嘅，佢唔係刻意嘅。 個關鍵就係佢哋就算唔分工呢，佢哋都可能自己自給自足嘅。 佢自給自足冇錯。嗱呢、這個自給自足呢個就係關鍵啦， Jeffy 你講呢一啲都冇錯，呢、這個非常之好。其實基本上佢係自給自足。所以佢呢個交易呢，我哋就叫做咩呢，叫錦上添花啦。係咪呀？錦上添花就唔係雪中送炭，更加唔係生死存亡。咁呢個就叫市場交易。好啦，咁呢、這、一個呢種咁樣嘅以物易物嘅所謂叫做市場交易呢，其實喺以往好早已經發達啦。我上次我都講過，係咪？就算而家為止，世界上好多呢啲比較上係我哋叫做傳統啲嘅，或者你叫原始啲落後啲都好啦，啲村莊咁樣呢，其實佢哋都會有個市集，有個虛期啦，係咪？咁因為呢為咗方便呢，唔係下下張三要搵李四呀咁嚟去喂拍門交換呀，咁不如大家就喺埋個街市度啦。但係個關鍵就喺度，個關鍵就係話呢，其實呢一種咁樣嘅以物易物嘅交換呢，即使我要咁講， 唔好話講以物易物啦，後嚟講人類發明咗貨幣啦，有咗貨幣，我哋利用咗貨幣，其實都係作為一個嚇，即係差唔多係一個通用嘅 媒介 啊，媒介啫嘛，係咪啊？即係我哋大家同意咗佢嘅價值，咁於是咧就係一個媒介嚟方便我哋以物易物啫嘛，係咪啊？咁好啦，呢個金錢嘅市場交易，但係留意呢樣嘢咧，就係話兩個重點好重要嘅。第一咧，喺呢個過程入面咧，其實係冇利潤產生嘅。吓、啊，嗱、这、呢個好關鍵啊！而事實上呢、这個亦都唔係佢哋進行市場交易嘅動機喎，係咪啊？佢哋嘅動機就係互通有無，令到個生活更加豐足嚇。咁、啊、所以咧，因為呢啲市場咧，我上次講過啦，其實係公開透明嘅、 uh-huh. 大家係你情我願嘅，係一種基本上等價交換嘅。所以咧，交換咗之後咧，其實係唔會係有所謂利潤出嚟嘅，係、 嗯、 係無從體現。 即係佢純粹係因為想食下魚，咁我今日同你換下。 冇錯啦，係嘛？咁我即係冇兩隻兔仔換翻四條魚翻嚟，咁我就食咗佢噶啦嘛，係嘛？咁、嗯、呢個係冇所謂。如果你話唔係㗎，哇！其實我兩隻兔仔咧，其實就係、是、應該只係值呢個咩嘅三條魚嘅啫。但今次我換咗四條魚，哇！發達啦，我就儲埋一條啦，醃鹹魚啦，咁我咪有利潤咯咁樣。但呢樣嘢咧係唔存在嘅，因為傻嘅，因為唔係淨係你一個換㗎嘛。成個市場都咁換㗎嘛，係咪？如果人哋個個都係肯換呢個三條魚嘅，邊個傻佬肯換四條魚俾你啫？係咪呀？咁、即係我講喺呢個市場都有我哋叫做市場競爭㗎嘛，係咪？市場競爭大家喺度叫賣呀、啊、賣嚟睇呀，賣嚟睇賣嚟揀呀，咁個問題大家嘅時期就有一個我都講過叫做 The Law of One Price， 係咪？就係、是、一價定律，基本上呢嗰啲價格呢係趨於一致嘅。啊，因為大家佢係既然係公開透明嘅話咧，嗰、那個需求同埋供應咧，大家均等嘅時期咧，自然就一個均衡價格。咁呢個均衡價格咧，係唔到你咧係任意嚟去操控嘅，即係話我特登抬高價格或者撳低價格都冇意思嘅，係嘛？咁所以你係要按住呢個市場價格交易。但係如果按照個交易嘅時期咧，其實大家就唔會有所謂利潤出現。而我頭先講亦都講過啦，根本佢哋個腦入面。腦袋入面亦都從來冇諗過利潤呢樣嘢㗎嘛，係咪？佢哋唔係要追求利潤㗎嘛，佢只係想食魚㗎嘛，佢只係想食兔肉㗎嘛，咁解咁呢個大家要明白呢個基本嘅道理先。 其實我亦都有點補充呢， 是 就係、是、呢佢哋基本上嘅交易係對等嘅， 係啊， 即係話呢佢哋兩個人呢佢就唔會存在就話我今日同你交易唔到呢、 嗯、 我就會有損失，或者我係會會餓親啊，會屋企就養唔起屋企啊。 所以我正正頭先講呢個就係叫錦上添花就咁嘅意思囉。 錦 上添花就呢個意思啦。咁、嗯、當然其實呢亦都咁講，隨住呢個社會不斷分工嘅話呢，係確實會出現一啲情況呢，佢係真係靠呢個市場嘅買賣去維生。咁樣呢，譬如佢係真係冇咗個田地嘅，各種種嘅理由啦，係咪？咁佢係淨係靠譬如山上面斬柴嘅咁樣，咁佢就係出去賣柴嘅啫咁。咁但係佢嗰日譬如真係冇人買柴，賣得好少柴，咁佢唔夠錢呢，佢真係唔夠食㗎啦。係都有呢種咁嘅情況，肯定係。咁所以呢，我即係話錦上添花呢樣嘢呢，我只不過係講一個宏觀嘅普遍嚟講啫。入面確實有啲呢，你已經分工到一個地步呢，佢專係種一種藥材嘅。佢嗰笪田呢根本係唔係種糧食嘅。就譬如就係前嗰排呢，就幾年前有套電影啦，係真人真事改編㗎，就係講咩種何首烏啊，不過唔知大家仲記得啊。咁就譬如我係專係種何首烏咁樣，就出去賣咗呢，我自然就有錢返嚟我嗰個村莊先至啲人可以有糧食㗎，我就攞啲錢嚟賣嘢。咁其實你已經呢係進行咗一組好專業嘅分工呢，係達到呢個地步。但其實呢喺以前嚟講呢，佢哋唔輕易咁做嘅。因為呢種做法其實好愚蠢㗎嘛。喂，其實係風險好大㗎喎。係咪啊？即係我講呢，通常啲人呢就話，就算我係種何首烏，我係攞出去市場賣錢返嚟呢，都盡量係錦上添花。即係話我都一定嗰啲田地呢，我都會種一啲基本嘅食糧。就算我何首烏賣得好定賣得唔好呢，都不至到餓死嘅。係咪啊？即係如果你咁樣專業到咁嘅地步，其實個風險好大。好啦，咁我哋明白咗呢個道理嘅時期呢，就係話既然如果佢作為一個生產者又係一個消費者，即係係喺埋一個人身上嘅。咁其實佢係冇一個動機呢，點解我係要去打工嚟去賺錢嚟去維生呢？嗱、當然你有兩個嘅動機係相反嘅，一個就係話，嘩，如果我打工我賺到個錢係多過我種田嘅能夠獲得嘅嘢好多咁樣。咁當然呢個呢確實係過去唔使講啦，中國改革開放過去幾十年幾多農村嘅人去深圳打工，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啦，係咪？咁但係點解嗰個工資或者你嗰個收入喺城市會高過城農村咁多呢？ 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啦，啊，即係其實就係一個發展入面咧，其實係向呢一個城市度傾斜嘅，即係成日所有啲利益咧，即係政府嘅政策啊，其實仲有保護城市人就多過保護農村嘅人，所以呢個係向城市人傾斜嘅其中一個好重要結果。呢個係好大課題，我哋暫時唔講住啦嚇。咁但係我意思即係話咧，即係除非你真係去打工，但係即係講翻以前啦，唔好講最近呢幾百年啦，我講幾千年來啊嚇，即係呢五六千年來啊，或者三四千年來，其實我冇動力。我去唔自足嚟去打工㗎喎。點解呢？就係話因為我打工要受氣㗎嘛。係咪呀？你諗下，即係點解我哋個個人都想做老闆啦，個個人點解年輕人都想創業啦，係咪？其實個創業當然有兩個大理由。一就想發達就唔使講啦，係咪？即係話工字就不出頭，做老闆先發達。呢個呢其實好有深刻含義㗎喎。雖然大家聽就聽得多咗喎。一陣間我哋一路講大家就明白㗎啦。呢句講法呢係好有道理。但係我再想講嘅就係話，其實呢一個好多人唔鍾意打工做老想做老闆嘅，就係、是、唔想受氣㗎嘛，係咪？唔想睇人面色㗎嘛，唔想呢即係綁手綁腳，即係成日俾人睇住呀咁樣㗎嘛，咁就係呢個好緊要㗎。所以人嚟天生嚟講呢，佢唔想俾人監督嚟做嘢㗎嘛，我情願我自己做咗我夠食咪得囉。咁所以人類以前嚟講呢，其實嗰個自足經濟呢係主調，係咪？你去真係你係有好多特殊嘅原因嘅時期，你真係冇辦法啦，唔能夠自給自足啦，你先至去打工嘅啫。咁打工當然啦，以前都會有嘅，譬如嚇有時農忙嘅時期咧，即係突然間需要好多人手收割啊，或者點樣啊嚇，唔夠人啦，可能喺隔離村咧就請啲人啊嚇，即係嚟去幫手，咁嗰啲咪受僱咯。咁但係通常咧，以前好多啲咁嘅受僱工咧，其實又係錦上添花，而且係季節性嘅。係咪？因為佢大部分時間係自足，只不過有時真係嘩可以好豐收啊，特別係呀，係咪？農忙你唔收佢就會爛㗎啦，咁樣係咪？咁你收唔切㗎嘛，收唔切你咪請人囉。咁請人嘅時期，咁即係如果你已經發明咗貨幣，咁你有工資啦，如果唔發明你咪俾返幾斗米佢囉，係咪？咁其實都係有個受僱勞動喺度。但呢個受僱勞動歸根究底嚟講，其實係過去漫長嘅時間係佔人類嘅經濟活動嘅一小部分，係咪？但係到咗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制度呢種生產模式呢，就已經全部倒轉過嚟啦。即係話受雇勞動呢就變咗係我哋嘅經濟活動嘅最大嗰部分。即係如果你以人數嚟講係絕大部分添啦，係咪？因為老闆嘅人數比起工人嘅人數，你諗下係咪係好少嘅咋嘛。所以個個都變咗打工仔。 其實呢度呢我基本上係同意，不過因為今日可以慢啲講呢，咁我都想可以 好講下啦，梗係啦。 其實我就覺得呢受氣呢個問題呢、 嗯、 其實打工都唔一定受氣嘅，但我想講 有打工皇帝嘅， 但我想講出個關鍵就係呢，因為我認為呢、 嗯、 受氣嘅原因呢係因為個關係嘅唔對等、 嗯、 即係我頭先講話點解我要補充，就話呢我認為要關係對等呢、 嗯、 就因為以現代嚟講呢，如果我係一個工人嚟講、 嗯、 我同我個老闆唔啱傾，咁我冇一份工呢，咁我可能我真係冇得食頭先， 係啦係啦係啦， 會係要瞓街，或者甚至餓到冇咗生存嘅權利㗎嘛，咁所以我咪受氣囉。因為我呢係關係唔對等之下呢， 梗係唔對等啦， 冇錯，佢唔出糧俾我呢，咁我就冇得食，咁所以我先會受氣啫。但我認為呢喺以前嚟講呢，就算你係去受僱都好，因為我就算我係你唔請我，我自己去耕田啊嘛。 嗯，冇錯。 我認為咧受，所以其實唔一定受氣嘅。所以我認為咧，最關鍵嘅問題係勞資嗰個關係 嗱 係個唔對等。 非常之好，你講得嗱，呢度又帶出兩點。你講個第二點先啦。你頭先講嗰樣嘢咧，就係話，譬如如果我去打工，我去賺啲錢，我都係一種錦上添花嘅啫，咁樣樣。即係我始終咧係有一個叫做後備嘅。嘅情況，我哋叫做 fallback position 啊，英文係嘛？即係我可以 fallback 咧，我隨時翻翻去鄉下耕田，我都夠食嘅。咁不過咧，我而家就出聲打工，希望賺多啲啊，或者我學阿時髦咁解嘅啫。咁嘅時期咧，變咗其實我就唔係咁處於下風啦。相對嚟講，我冇咁即係完全係蝕底嚇。即係話我都可以翻鄉下，我成日都話翻鄉下耕田啦咁樣樣啊。嗱，但係翻鄉下耕田呢幾個字咧，大家聽就聽得多啦嚇。即係有時係叫人哋同人鬧交嘅時期啊，或者你唔識嘢嘅，不如你翻鄉下耕田啦咁啊。但其實大家可能從來冇諗過咧，呢一句説話背後又係有好大嘅含義嘅，係有歷史嘅原因喺後面嘅。因為以前確實係你撈唔掂，係嘛？喺城市撈唔掂，你又可以翻鄉下耕田噶嘛。但係而家嚟講咧，其實基本上絕大部分嘅打工仔咧係冇咗呢條後路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就你講得一啲都冇錯啦。咁佢嘅生計就完全靠打工，就靠嗰份糧。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呢，就講到一個叫做保鮮期呀，甚至叫做或者叫做過期。你諗下，其實老闆所揸住嘅嘢嗰個資金 嗰個廠房嗰個設備啊、原料樣樣嚟講咧，雖然你都可以咁講，佢都應該機器啊會折舊啊，係嘛？即係個資金會俾利息啊咁樣，但係相對嚟講咧，其實佢係等得耐過你好多好多倍嘅， 冇錯， 係嘛？即係佢必要時真係唔生產嘅時期，佢有損失，但係嗰啲損失會唔會令到佢冇飯開啊？即係我哋咁講，就算工人罷工，係嘛？佢就算幾日唔開工咁樣，佢話啊，我損失得幾多萬啊，係嘛？得幾多百萬啊咁樣。嗱，講真嚟講，對呢啲大老闆嚟講，一個數字遊戲嚟啫嘛。好啦，但係對於個工人嚟講咧，你出賣嘅係一樣嘢嘅啫，就係、是、你嘅勞動力。但係你嘅勞動力嘅保鮮期係幾耐咧？是零 嘅， 是零個保鮮期是零嘅，即係話我今日唔賣出去咧，我聽日仲可唔可以留翻聽日賣啊？ 唔得啦， 冇得留翻聽日賣噶嘛，係嘛？一日過咗就過咗噶啦嘛，嚇、嗯啊！所以你呢個講得非常之好啊，就係、是、嗰個完全個力量係唔對等， 即永遠個老闆佔上風， 永遠個老闆係佔上風嘅，係嘛？嗱咁、嗯啊、所以呢種咧，即係人類點樣由呢、這、一個即係大部分係自雇人士。變咗係受雇人士咧，咁呢個受雇人士咧，當然如果按照馬克思嘅術語咧，佢仲有個名添，係嘛？咁雖然即係如果唔係即係傾向左派嘅思想嘅話咧，即係佢哋就覺得誒呢啲名又係即係馬克思嘅八股啊咁樣樣。咁但係我就想咧呼籲大家稍微放開懷抱少少嚇，即係你去慢慢去再思察下，即係究竟佢背後究竟係有道理定係冇道理，係嘛？咁佢呢個名就叫咩啊？就叫做無產者咯。英文就叫做 proletariat 啦嚇 ，proletariat 啦嚇。咁而呢個過程咧，即係我哋大部分嘅人都係一個自足嘅經濟嚇嘅一個生產者同消費者係同一個人嘅嚇，同埋係自雇人士，而變為一個係完全係無產者，係只能夠出賣我哋個勞動力先至可以維生嘅嚇。呢、這個過程咧，其實就係人類幾千年文明入面一個好大嘅轉折嚟嘅。呢、這個就叫無產化過程啦。吓，咁呢个过程咧，我哋一阵间咧，休息一阵，翻转头咧，我哋再深入嚟去分析。 仲去大型补习社上堂，万人之师教嘅嘢，等于万几人都识，仲点算系出众嘅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嘅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萧生，萧生，度长篇剧有冇要诀啊？ 萧生，主角嘅性格有咩特点先可以吸引到观众？ 萧生，萧生，写感情咧系咪一定要写爱上一个唔应该爱嘅人噶？ 仲有啲咩？ 咪住，不如揾日我一次过答晒你哋啲问题啦。 几时啊？ 迷迷香港同著名編劇紀圖合辦嘅編劇課程《尋橋摘馬》第一式，教你點樣由故事意念開始到寫出一個完整劇本。課程除咗有紀圖授課之外，蕭若元亦會擔任嘉賓講師，同你分享佢嘅獨門編劇心得。報名及查詢，請上迷迷討論區或者打2892-7816。